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1集《你刚亲我了》二。两人聚会挑的地点是两人住所靠中间的位置，离彼此的家都有一段距离，所以也不能在外面待到太晚。吃完晚饭后，他们便各自回了家。拿钥匙进门，温以凡脱鞋的时候，一如既往地瞥见桑岩躺在沙发上打游戏。电视照例放着叫不上名字的剧，音量开得不大不小，倒也显得吵闹。时间久了，温以凡莫名还有一种自己在家里养了个宠物的感觉。不论他何时出门，何时回家，都能看到这个宠物在家慵懒潇洒的模样。温以凡收回思绪，坐到沙发旁喝水，看了他几眼。想到钟思乔的话，温以凡的嘴唇张了又合，好半天，终于鼓起勇气喊了一声：“桑岩。”说，桑岩眼也没抬。温以凡莫名又说不出口了，时隔那么多年，说不定对方都不记得当时的事儿了，现在突然提起来，似乎还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。不过喊了人不说话也挺奇怪的。看到桑岩他这副闲散的模样，温以凡想了想，随口扯了个话题：“你的主业是酒吧老板吗？”“ 副业。” 温以凡想了想：“ 我记得上回说你大学是计算机系的。”“ 嗯，怎么？” 桑岩这才抬头，似笑非笑道：“ 没，只是有点好奇，看你每天都不用上班，就随便问问。”“ 换份工作，太多家公司挖我了，这不是还在抢吗？”“唉，等他们抢完再说吧。” 桑岩打了个哈欠，语气又拽又不要脸。温以凡也分不太清他是在吹牛，还是说他现在就真的身处这种被人争抢的状态。他没有对这话发表评价，想到换室友的事儿，又道：“ 对了，你房子的装修情况你去看了吗？”“ 嗯。” 桑岩收回视线：“ 怎么样了？”“ 还没装修好，新年工人不上班。” 桑岩语气平淡，直接了当道：“ 装修好也没法立刻住进去啊，可能得延一段时间吧。”“ 那你一个月之后不搬吗？还要住一段时间？”“ 是这个意思。” 说着，桑岩看向温以凡：“ 行了，你倒也不用高兴成这样。” 温以凡点头，没再吭声，心里琢磨着只能让苏田那个朋友找别的房子了，毕竟他也不能直接这么把桑岩撵走。他边喝着水边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。两人在一块住了一段时间后，温以凡才发现桑岩每次打开电视似乎都不是为了看，只是给房子找点声音。先前有一次，他在桑岩开电视的时候跟着看了一会儿，当时电视里的女人边哭边吃着东西，哭得极为惨烈。温以凡不知道前面的剧情，看着觉得有点心酸，便问了一句：“ 这是怎么了？” 闻言，桑岩掀起眼皮扫了一眼，懒洋洋地说：“ 哦，太饿了吧。” 所以这会儿温以凡虽然依然看不懂剧情，但也没有打算去问他，只是自顾自地看了一会儿。这回桑岩倒像是对这剧来了兴趣，没多久就收起手机跟着看了起来。几分钟后还跟他聊起了剧里人物的行为举止。“ 这人是什么情况？” 这是个悬疑剧，此时剧里的时间是深更半夜， 光线都显得昏暗。男人似是从睡梦中醒来，动作缓慢地换了身衣服，把自己裹严实后便出了门。温一凡猜测，双重人格吧。 我怎么感觉更像梦游啊？ 桑岩转头看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是吗？梦游这个词让温一凡愣了一下，他又看向电视。 啊，我也区分不来，双重人格的主人格是不知道副人格做的事情吗？我只知道梦游是不记得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我以前也会梦游。 温一凡老实地说道。毕竟住一块儿，温一凡没有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瞒着的。注意到桑岩的表情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个毛病是有点吓人，补充道， 我就只有小时候，还有大学住宿的时候梦游过，但已经很久没有犯这个毛病了。 桑岩指出其中的逻辑问题。 你怎么知道你很久没有犯过了？ 没人跟我说过我梦游啊。 温以凡顿住，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所以你毕业之后跟别人一起住过？ 就只有王玲玲，但只一起住了一周。我也是来南湖之后才开始跟人合租的，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历。 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老实说道。沉默下来，总觉得桑岩话里有话。温以凡隐隐有个猜测，犹疑地问道， 我在你面前梦游过吗？ 想到自己可能还会梦游，温以凡有些恐慌，因为这是在他不清醒的状态下发生的，所有的事儿都不可控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，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和无力感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刚上大学时梦游这个毛病又开始犯了。头一回在宿舍里梦游，他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舍友吓到了，以至于后来几天温以凡都不太敢睡觉，怕又会梦游吓到人。这事情被三个舍友知道后，四个人找机会谈了一番，几个小姑娘人都很好，都说能够接受，再加上温以凡梦游不会做出什么事儿，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习惯了。见桑岩不答，温以凡又问了一遍， 有吗？ 我昨晚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不？ 桑岩反问他，这是他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。温以凡觉得纳闷， 我昨天睡得还挺早的，没有听到你回来的动静啊。 桑岩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像是在观察他说的是真是假。温以凡突然明白了过来，也沉默了，而后略带肯定地提出来， 你昨天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出房间了是吗？ 桑岩靠在椅背上歪头，轻描淡写地嗯了一声，这对温以凡来说就如同晴天霹雳，他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，只能讷讷地询问， 那我做了什么事情吗？ 桑岩倒也诚实，用视线指示了一下， 就在这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回去了。 没有吓到你吧？ 温以凡有些窘迫。桑岩笑了， 吓到我？温以凡，你搞清楚一点，我这人呢就没有害怕的东西，你就梦个游能吓到我什么？ 没吓到你就好。 桑岩语气照旧讨嫌，温以凡反倒松了口气， 我大学舍友跟我说过，我梦游的时候不会做出什么事儿，你之后如果再看到我，直接当成空气就好了。 桑岩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 只要睡眠质量好， 我应该就不会梦游了，应该也不会太影响你。 行。 哦，对了，昨晚那次应该是你第一次看到我梦游吧。 温以凡突然想起自己还遗漏了一个关键的事儿没问，就开口问道。 当然。 温以凡的精神放松。 那就 不是。 话还没有说完，又听到桑岩慢条斯理地吐出两个字。温以凡懵了。 啊，还有吗？ 桑岩唇角轻轻一扯，坐直身子，气定神闲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随后他稍稍抬眸，非常有耐心地告诉他。 还有一次。 那次我做了什么吗？ 温以凡有种不好的预感，神色犹豫，但也没办法不问。 做了什么呢？我想想啊。 桑岩拖着尾音，像是想不起来似的。温以凡心平气和地等着，觉得需要想这么久的话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过了好半晌，桑岩才道：“ 啊，我想起来了。” 什么？ 温以凡接话，桑岩若有所思地盯着他。 你突然跑出来抱住我。 啊？什么？ 温以凡表情僵住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本来以为这已经是一个惊雷，哪知还有更难以接受的事儿在后边等着他。桑岩挑眉，闲闲地补充了一句：“ 还亲了我一下。” 四目对视，在此刻，电视背景音乐仿若听懂了人话，极其配合地消了音。周围静谧到像是连针掉落的声音都能听见，陷入尴尬至极的局面。温以凡从容不迫地收回视线，内里的情绪却如同惊涛骇浪般的翻涌。 抱住我，亲了我一下，抱，亲， 这两个字几乎要将温以凡烧炸了。温以凡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脸颊烧了起来，完全不受控。他想平复一下心情，想努力地静下心来，镇定分析这事情的可能性，而后迅速给他一个合适的回答。但桑岩压根就不给他这个时间，他的目光还放在温以凡身上，吊儿郎当地说：“ 不是，你怎么还脸红了？” 红了吗？ 温以凡淡定地道，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桑岩打量着他。 是啊， 可能是我今晚吃的东西太辣了吧，刚刚我朋友也说我脸很红。 温以凡面不改色地扯理由，说话也是不慌不忙。桑岩扯了一下唇，看上去明显不信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 温以凡也不管他信不信，这会儿能应付下来就足够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